起死回生。起死回生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把快要死的人救活，比喻医术高明，也用来形容把没有希望的事挽回来。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战国时有个名叫秦越人的医生，因为他救活过不少濒于死亡的人，所以人们又把他比作传说中黄帝时代的神医扁鹊。这年秦越人在虢国行医，一天上午他带了两个徒弟走过王宫，听说太子早上死去，患的是血气不和的暴病。他询问下来认为还有救活的希望，便要求进宫去查看。宫中主管夜间的中庶子禀报君王后，赶紧把秦越人引到了太子的床前。秦越人扶耳到太子鼻子上听了一会儿，发现太子有时竟有极微弱的呼吸，摸了摸他的两腿，发现内侧还有稍微的温度，切过脉又发现脉内有轻微的跳动，于是他说，太子不是真的死了，而是得了严重的昏厥病。昏厥病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休克，还是有希望活过来，我马上抢救他。说罢他叫一个徒弟准备好金针，在太子的头胸手脚上扎了几针，不一会儿太子果然回过气来。秦越人又叫另一个徒弟在太子的腋下两侧热敷，不多久太子居然清醒过来了。在旁的虢国君王和臣下见此情景都非常的欢心，一再向秦越人道谢。秦越人对国君说，为促使太子恢复健康，我再开张药方，让太子连续服上20天的药，到时必见功效。太子服了20天的药后，果然完全恢复了健康。国君等再次向他道谢，秦越人谦虚地说，并非是我秦越人能使死者复生，而是太子并没有死去，所以我能医好他。